握時間接種新冠疫苗。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河北廊坊和到訪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以及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羅森伯格舉行會談。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共識，推進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台灣等重要敏感問題，加強各層級交往和展開相關領域合作，進行深入溝通，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交換意見。雙方一致認為會談是坦誠、深入、具建設性，同意保持溝通。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帕卡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微雨，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最高氣温1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相當清涼，同有幾陣雨。週末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市區氣温降至10度以下。而家嘅温度係17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463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9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9.58，跌4.2；碧桂园服务19.88。跌4.07，恒生中国企业66.98，跌2.16；美团175.4，跌13.1；腾讯控股317.6，跌8蚊；阿里巴巴88.3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18，跌1.92；新城发展3.39，跌6.7。快手68蚊，跌2.1；友邦保險85蚊，跌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英鎊9.533，瑞士法郎8.319，澳元5.267，加元5.688，新西蘭元4.975，歐元8.198，每百日元對港元5.677。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9.772。日經平均指數報27,842點，跌58點。港金報16,59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0.17美元，賣出1,790.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国瑞路公园有种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大家有咩要买啊？嗰啲年尾啊，买屋企嗰啲嘢咧。就提你啦，今晚可以上网睇下啦。 好鬼衰，次次一开咪就已经喺度提人哋消费 买 嘢， 振兴本地嘅经济啊！ 我都俾你系咁讲下讲下心肉肉噶。 系啊，要睇下噶。 冇啊，一到年尾咧，你就发现好多钱要使嘅，即系你嗰啲圣诞礼物啊、交换嗰啲啦，跟住同朋友食饭聚会啦，咁然后年尾有好多演出啦， 系啊， 咁哇， 我数睇啦， 数埋真系哇， 好多噶，好多使钱嘅位咯，你发现 系啊， 系啊，你又开心啊，见到你又去睇啦，又使钱啦， 有啊，好耐冇去睇个 festival 啦，琴日去咗吹风啊，琴日去咗 东窝 系啊，海中环嗰边啊，中环海滨嗰边，咁啊都正嘅，因为咧。都真係一段時間冇一啲外地嘅artist 嚟啦，咁然後可以一個，我好鍾意嗰啲呢 音樂節， 係啊，音樂節啦，即係個感覺呢好師奶仔嘅，就係、是、嘩，一個 show 可以睇到咁多個 line up， 咁多個咩好似好抵咁樣㗎嘛， 錢就可能唔係差好多喎， 係啦， 睇到咁多喇， 其實都賺得多。其實都爭得多，不過叫做你會感覺到就係、是、啊，我物超所值啦，都叫做即係由日頭睇到夜晚咁樣。咁琴日睇咗幾個嘅，因為我係瞄住幾個自己都喜歡，加埋我老婆有好喜歡嘅單位，咁所以就去睇啦。因為琴日喺呢個中環海濱就有呢、這個好耐冇見嘅孝林啦， 哦、 即係韓國嗰邊嘅 artist 有孝林啦，有 CL 啦。又有日本嘅Kiari Pamiu Pamiu 啦，又有831啦，跟住又有好多本地我哋都有好多，即係泳兒啊、卡英九八個六啊、Anson Bean 啊、Lolly Talk 啊咁樣。咁我就已經一早瞄住咁樣，好似起碼呢度數落去都一紮係想睇㗎啦。咁啊，所以一早就已經買咗飛，咁就都叫做幾近個台嘅。咁然後呢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好想講就係呢，去到因為大部分一啲外地嘅歌手係黃昏時間開始演出啦，咁樣我感受到嗰樣嘢就係、是、嘩，好耐冇嗰種現場氣氛係好好喎，因為例如其實有時係咁㗎嘛，睇 festival 呢你唔一定全日嘅一啲音樂單位你都係好鍾意或者你好熟悉㗎嘛，係呀好攰㗎。咁、 啊、 但係我又即係都叫做耐冇睇啦，我都叫有心機睇啦咁樣。咁我盡量睇多啲。跟住中間發現呢，例如打個譬如啫，我覺得KPP 即係呢個 Kiari Pamiu Pamiu 咧，佢嗰個帶動氣氛嘅能力係好強嘅。我深信因為入面咧，其實有好多樂迷咧，佢未必識得KPP 嘅，即係可能佢哋聽韓國嗰邊嘅作品多啲嘅時候，咁佢未必好熟悉日本嘅作品噶嘛。咁咧每逢啲韓星例如孝林出嚟嘅時候咧，咁成扎人就舉起部手機啦，係咁影啦。咁然後我基本上向前望咧，就係、是、望到一片嘅手機海，就對住個台影啊孝林咁樣啦。咁到孝林完咗之後咧，跟住到 KPP 出場嘅時候咧。佢嗰種帶動氣氛嘅能力就係強到佢可以令到全場嘅人擺低嗰部手機，然後佢因為佢會叫大家一齊同佢拍手啦。其實佢有時咧即係好衰咁講，我老婆嘅講法就係、佢跳嗰啲舞好得意，好似健康操咁。係啦，咁所以佢就會係咁叫大家同佢拍手啊。揮手啊，即係做一啲好簡單嘅動作，但係配合到嗰隻歌嘅節拍嘅。咁然後即係又會跳下咁。 啲人就會放低電話。 係啦，跟住然後我終於見到一個畫面係，哇！終於冇人攞住個電話係真係睇佢演出喎咁。 我新聞又好衰嘅嘢，但係會唔會就因為你頭先個前設，因為啲人唔知佢。可能第一次聽啦， 係， 所以就冇拍低佢。 可能會嘅、 啊， 可能會嘅。 即通常都會拍啲自己識嘅或者中意噶啦。 但係你會咁噶嘛？即係你如果對嗰個人或者對嗰件事完全冇興趣，咁可能已經翻埋位坐啊，或者可能佢索性我即係festival 最興就係你。咪行開出去行個圈食啲嘢，到你想睇嘅 artist 嘅時候先翻嚟咯。咁佢又冇喎，即係佢嗰個出場嘅時候嗰、那個震撼力係令到好多嘅觀眾都留咗喺度。咁然後就繼續同佢一齊去跳足成八個字咁樣嘅。咁都嗰、那個件事係好開心嘅， 因為真係現場演出，現場演出添。 現場演出啊！我覺得係又係另一個技能嚟噶嘛，喺台上面點樣表演，成日講 showmanship 嗰樣嘢咧，因為有時你會知道，我覺得特別而家嗰陣都係前晚同 friend 講嘅，即係而家會容易出現呢個跟住來講嘅狀況，就係咩咧？有一個可能音樂人你好中意佢啲歌，聽哇好正，係啦，年度 top 10都係聽佢嘅歌啦。但係去到現場嘅時候，佢去表演咧， 係 另一件事嚟嘅，可能你會覺得個吸引力弱咗，或者冇想象咗咁勁，定係點咧？因為多咗一啲叫做 backroom producer 呢一樣嘢咧，佢哋去 喺屋企或者喺 studio 度做歌， 係啦，係匿埋自己砌歌嗰只嚟嘅。咁然之後佢係即係自己由零開始去做啦，即係 respect 呢樣嘢。咁但係跟住當佢只歌受歡迎嘅時候，佢就需要上去舞台嗰度咁樣樣。咁上舞台嘅時候，可能佢嘅次數或者經驗不多，而且一路都冇人教，即係傳統嚟講。唱片公司嘅功能啦，或者嗰个角色就係、是、即除咗帮你做一首歌嘅时候，佢好多配套啊，可能要搵啲老师嚟教你肢体语言啊，或者点样做一个演出啊，咁样传统会有一个咁样嘅人喺你身边教你㗎嘛。咁当而家你係一个自己做音乐嘅话，你去到表演都係要自己去搞嘅时候，就会有机会出现咗一个小落差喺度囉。 啊， 係啊，即係你係要时间嘅，因为佢要学㗎嘛，呢啲係你经验多于 少一个技能嚟㗎其实。 係啊，所以有机会其实有时玩一啲细场啊，慢慢玩下玩下 ,feel 下同观众啊，我觉得係其实係储经验值㗎。係。係一嚟打大佬嘅话呢，係会有压力㗎，我觉得係。 我觉得呢，你讲呢样嘢呢，就正正令我諗起呢，就一定要讲 CL 嗰一 part， 即係因为昨日 CL 压足足出场啦。 你都学咗 我同你今日 压足足 出場啦，咁 CL 嗰樣嘢，佢個安排又好特別，即佢又有心機諗嘅。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平時啲歌手出場咧，咁好簡單就係、是、起啲音樂，跟住然後個 screen 嗰度有個歌手嘅相，就你就知呢個人要出嚟啦咁。但系 CL 嗰一 part 佢係唔同，佢自己私人帶咗一個 DJ 嚟到現場， 係 開始頭起碼兩三分鐘咧。是个 DJ 去打佢嗰啲歌先，佢、哦、都未出嚟，喺度令个气氛推高少少，大家好期待，好期待，要嗌啦，快啲出嚟啦，快啲出嚟啦，咁样。咁然后佢去到差唔多一个大家嗰个气氛到嘅时候咧，佢就终于出嚟啦。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 DJ 嘅身份系有咁样嘅作用。 同埋咧，佢你会 feel 到，即系头先你讲嗰个现场台面嘅表演嘅反应系好紧要。CL 有一样嘢系你会留意到咧。佢好搞笑嘅，其實佢戴住副墨鏡出場咁樣，好有型咁樣啦。跟住然後佢唱下，佢又會好快手除咗副墨鏡，跟住攝喺佢件衫嗰度。跟住咧，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件衫咧，佢吊住嗰副墨鏡咧，佢其實係好危危乎咁跌，想跌咁，但係。佢係已經可以好快手咁樣不停調整到佢啲衫同佢副墨鏡嘅位置，或者有時佢又好快手咁戴翻副墨鏡咧，其實唔知點解嘅喎，但係啲人又會照尖叫嘅喎，見到佢呢啲動作係好搞笑嘅。咁我覺得可能唔知啊，可能因為我本身唔係經常睇 2NE1 或者 CL 嘅一啲作品，因為我老婆睇得多，我陪佢睇嘅，咁但係就會見到哇，其實雖然CL 而家佢同我以前認識 2NE1 入面嘅 CL 都爭咗少少啦喺身形上，但係都佢嗰個舞台嘅魅力係好強嘅， 係 咁咯。咁所以我覺得琴日會睇到嘅就係現場佢哋嗰種壓台感，其實係的而且確你會感受到，哇！呢種就係由十幾歲開始喺個練習生嘅制度底下訓練出嚟嘅嘢啦。 係你冇得，因為你冇得呃㗎嗰樣嘢，即係你由細到大浸嗰種啦，同埋你係究竟聽啲咩 background 啦。咁其實你，我覺得係會從你做嘅歌咧，你會聽得出嘅。 係啊，同埋雖然語言係唔通啦，但係咧佢哋有時會好簡單，用一啲好簡單嘅KPP 又用日文啦，之後用韓文啦，孝林都係用韓文啦，但佢會用一啲盡量簡單嘅語言同你溝通嘅，即係例如可能 KPP 會叫職場叫大家教佢講少少廣東話啊，或者講多謝咁，大家嗰個氣氛就已經很好咁樣咯。 係啊，即係呢啲對佢嚟講已經習慣咗㗎啦，已經知道要點樣玩啊，同大家互動啊。 但係我哋本地嘅 artist 就一啲都唔輸蝕嘅，例如我琴日。 到場一去到就見到就係 Lollytalk， 咁我覺得佢哋都個表現都係非常之精彩嘅。 你中意你中意 Lollytalk 啊？ 係啊係啊，同埋佢又會即係佢哋都有諗過嘅，我估咁佢哋都有安排一啲未出街嘅新歌，咁即場表演俾樂迷聽，咁、哦、可能大家嗰個反應哇有驚喜，即係除咗聽到一啲自己熟嘅作品之外，佢都會帶多少少嘅上台面咁樣咯。 都係啊，都係一個幾好嘅 testing 嚟嘅，即係譬如 DJ 都會㗎，即係打碟嘅時候喺啲 festival 咧，咁佢哋就會將一啲自己未出街嘅歌咧，就會懟落去個 set 度嘅。即係佢哋有個 term 叫 ID 啊，即係 identification， 即係一啲未即係因為各種原因未推出嘅作品啦。咁其中一種咧，啲人會講就係佢想試下首歌嘅一啲反應啊，咁即係佢哋可能年中做好多首歌啦，咁所以就喺自己嘅 DJ set 度咧，就譬如去啲唔同地方嘅 festival 咧，就會將呢啲歌擺落去。咁我成日都覺得好犀利嘅就係嗰啲聽歌嘅樂迷咧，佢真係會知道呢一 set 裏邊有邊啲歌係佢嘅 ID 咯， 係 即係因為有機會佢玩一 set 歌，其實唔淨係玩自己歌，可以玩人哋啲歌噶嘛。咁你又點樣可以 guarantee 呢只歌其實唔係喺呢個世界某一個角落一個島上面有一個音樂人整嘅歌咧？ 嗯， 即係你點樣可以咁肯定嗰只歌係屬於 嗰個 artist 嘅咧？ 係啦，咁當然有啲佢哋會自己講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就覺得佢哋聽個班都犀利，你即係聽好多歌你先會知啦。咁佢哋就會靠住喺現場嘅反應，有現場觀眾，你就會知道呢一首歌我咁樣掉出嚟。究竟是有没有效果，然后再决定可能、哦、我有十首歌代咗起身啦、 嗯、 我下一首出哪一首呢、啊、就按现场反应去做。 已经是一个现场的市场调查了、啊。 其实是的。 你讲这件事呢，我想起一个很得意的画面，就是呢现场有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啊，或者可能是保安的人员啊，一些姐姐啊，即是你入口的时候可能帮手去 check 下一些 QR code 啊，或者是看下你的行装有没有带东西喝东西吃那些的嘛。咁然后呢我见到嗰种气氛嘅好系点样，系由你行入去已经开始感受到嗰个气氛，就系咧嗰啲姐姐系会一齐摁同埋跳嘅。但系你唔会即系嗰啲姐姐系你觉得啊，佢都唔似系会听呢一啲歌嘅乐迷嚟嘅喎咁样，但系佢又好投入地见到啲乐迷好开心咁样喺度，即系八三腰喺度弹紧一啲歌嘅时候，大家喺度跳紧嘅时候，佢哋又真系会跟住嚟摁，咁你就会觉得哇，由入门口嗰种咧，就好似进入一个奇妙嘅世界咁样。 我想知嗰个系姐姐定系姐姐定 姐姐咯？唔系，年纪稍长嘅一啲保安姐姐咯， 系、 哦、系啊，即系你大概会估，我估啦，应该可能四字头咁样嘅一啲保安人员咁样咯。咁你以为佢唔听嘅咩？佢又听噶、哦，即系嗰个气氛系好夸张。 咁佢哋唱嘅时候有冇跟住喐啊？佢哋姐姐， 我入咗场咯，我睇唔到咯。不过 因为你跟住 入去嗰下，我就见到喂已经嚟紧啦，佢哋咁样。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Right time, you're right， 大局里景及体现。 寻找狂恨。 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感叹相对可否慢时间。 呢首有嚟自 Lollipop 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咩啊？ 五种爱的物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观察到不少市民今朝早使用新通车的张南隧道，预计下午繁忙时间通往张南隧道将军澳方向的道路会比较繁忙，包括茶果岭道、观塘绕道、伟业街和观塘道一带。署方呼吁，如果遇到交通挤塞，驾驶者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署方有需要时会通知警方协助疏导交通，采取適切應變措施。運輸署建議駕駛人士可以因應實際情況選用將南隧道或者將軍澳隧道往返將軍澳，並留意沿路的新增指示牌。至於新增五條巴士路線的乘客，應該先了解服務詳情。運輸署已經提醒巴士公司彈性調配巴士，加強服務應付需求。考评局表示，因疫情暂停三年的文凭试英国语文科考试将于明年三月底再次举行，并会实施一系列防疫安排。考评局提醒考生，和去年笔试的安排一样，考生需要在前往试场前自行量度体温，完成快速抗原测试和填妥考生健康申报表。考生應該將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的測試棒放在准考證旁拍照以作記錄，並於整個文憑試考試期間保留有關照片，以便需要時抽樣查核。考評局又說，考生在進入考試的市場之後，考試期間必須正確戴上自備的外科口罩，並在進入備試室和考室前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在北京，外交部回應有關報導指美方因涉疆問題制裁兩個中國官員，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依據美國國內法借口所謂西藏人權問題對中方官員進行非法制裁，有關行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中美關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予以強烈譴責，將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汪文斌強調，涉藏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美國無權利動輒對別國進行制裁，無資格扮演世界警察。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干涉西藏事务和中国内政。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公布，今年年度汉字是战字，是继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后第二次选出战字为年度汉字。协会从全国征集年度汉字，最终战字在超过223,000份回应中得到最多的10,804票。協會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日本民眾在高通脹和日元貶值的影響下掙扎，日本男足在世界盃擊敗德國和西班牙，以及日本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表現出色，都是戰字當選的原因。天氣方面，

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掉过针骨。如若个生命的曙光，终归是缘。失去的笑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听我有欣怡的恐惧蚕食心灵，可能过去做了一些错的决定，令到你一些很珍贵的关系流走了，不过算了。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是我，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通，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三招，然而没了这中三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一笑，多可贵也就够，何其妙事。Baby, come on, 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可可惜竟已无权重新斩断，尽后到末路是命数，有些事最好曾封到进里安葬，全也封存。即使我要淡然离开，比偏执更好，何须彼此并未清楚。 Rita 的 Time to Let Go。 其中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因为恶劣天气被迫关闭跑道，所有航班暂停。机场当局解释， 跑道需要清除積雪，而之前亦都有飛機因為需要除雪而延誤，強調飛機同乘客安全至為重要。希斯路同蓋特威克機場共有50多個航班因為暴風雪天氣取消或者延誤，蘇格蘭、倫敦同英格蘭西南部地區的黃色天氣警報繼續生效，預計交通受阻的情況會持續。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帕卡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微雨，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4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相當清涼，同有幾陣雨，週末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市區氣溫降至10度以下，而家嘅温度係16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国瑞路公园咧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德士古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塘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观塘近彩虹村桥面慢车。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的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这几年，是希望已成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每星期一次，感受用心创作的音乐。天梭剧集、电影、动漫主题曲。 红军的朋友，大家好，阿杜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浩，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港台电视31警星直播。 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声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 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咧，我哋喺呢个音乐 sauna 嘅时段当中咧，要讲嘅唔系 jazz， 虽然你听到个底系 jazz， 但系咧，我哋今日要讲嘅系 gospel music。因为咧，首先点解我特登拣呢一个嘅音乐底咧，即系一个比较爵士版嘅一首 Amazing Grace， 因为你。你可唔可以唔好毁坏咗成个气氛啊？ 啱啱到一度打咗个冷震。 Okay, 我听到都打咗个冷震。咁gospel music 要讲嘅一样嘢就系，首先其实佢最主要讲嘅嘢，讲嘅嘢系佢嘅文本啊，即系佢嘅一个主题，佢嘅题材，咁就多于佢一啲乐器上嘅编写嘅一啲方式啦。因为讲翻追溯到最原始，咁啊 ，gospel music 系点样嚟嘅咧？讲紧就系一啲黑人嘅叫做福音音乐 啦， 就系当时就系美国啦，咁啊比较多系一啲黑人做奴隶嘅一个年代，咁嗰阵时就其实佢哋嘅生活都比较苦闷，其实同之前好耐之前我哋如果记得讲过 blues 噶嘛，其实有啲相似嘅，咁但系 blues 咧佢哋就系唱一啲生活相关嘅嘢，咁 gospel 佢主要去唱嘅系同宗教或者同一啲信念比较有关系嘅嘢，咁所以佢哋嗰阵时即系日子艰苦嘅时候，咁佢哋靠住个信仰啊，靠住个信念咁样去生活，咁所以佢哋就会积极去唱一啲叫做福音嘅音乐啦。咁通常佢哋个文本一啲歌词嘅内容都系同一啲宗教概念系有关系。咁但系咧，喺呢个福音音乐当中咧，其实最初嘅初型咧，佢系冇咁多复杂嘅编曲嘅，佢反而比较多咧系一啲黑人佢哋用佢身体嘅节奏啊，或者用佢嘅手啊、脚啊去做一啲嘅节奏啦。咁或者系同一啲重复用 聲音去做一啲嘅重唱啦，可能我唱完一句，咁佢又重複唱一句咁樣樣。 因為我都有睇過，即係呢個福音音樂 gospel music 咧，即係講緊佢嗰個根個位，即係個根源啊，都會有一啲嘅歷史學家啦，或者一啲作者啊等等，都會寫個講過係真係喺非洲嘅黑人。頭先你講嗰樣， 跟 住同埋我有一個好有畫面，我睇過嗰、那個作者或者個歷史學家講咧，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一路認知嘅 gospel music 佢嘅祖先嗰個狀態係點樣？就係、是、你頭先講奴隸啦，咁有個甚至乎係講緊一啲被綁架嘅非洲人咧，當時就即係可能一船船咁樣運去其他地方嗰度就做奴隸噶啦，咁可能自此就翻唔到屋企噶啦。咁佢哋運咗喺只船裏邊嘅時候咧，佢哋為咗要安撫自己，佢哋就會唱一啲嘅音樂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種。咁嗰陣時可能都未被叫做福音音樂嘅，但係佢哋就係透過嗰個過程去唱一啲歌，去安撫自己嘅驚啦，離開屋企啦等等。咁但係嗰一啲嘅船主咧，又會容許佢哋咁做，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會發現你俾佢哋唱咧，佢哋唔會搞事， 佢哋會乖啲， 佢哋會乖啲。咁所以就會容許佢哋，咁佢哋就真係冇嘢喺手啊，冇樂器啊，成真係係一種表達自己當刻心情嘅一種方法，跟住就可能好似你咁講，即係揾啲嘢拍下，或者自己哼下，就係、是、嗰個好 build in 裏邊佢哋嗰個 DNA 擁有嗰種音樂嘅 嗰種節拍感、 啊，係啦，嗰、那個血統咁樣，咁所以係 relate 緊你頭先講嗰二，我記得即係呢件事好有畫面，係你有睇戲，你會講啊啲奴隸點樣被混咗裏邊，但係我原來呢種音樂嘅一個祖先，你可以追溯翻喺呢個 condition 之下咯。 係咁，所以咧首先講到呢度咧，想先帶一首比較。即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電影嘅話，應該會睇過一套叫做《Sister Act Two》嘅電影入邊咧，其實有一首作品咧，就係、是、一首幾叫做典型嘅一個 gospel music， 大家一聽就會諗起，哦，我聽過呢一種嘅音樂，呢一種哦，原來就係叫做 gospel music 啦，係嘛？咁我哋而家聽一下。 Yeah. happy days. Oh, happy days. 嗱，啱啱聽過呢首咧，就係 Sister Act Two 當中嘅一首選曲，叫做 Oh Happy Day 啦。響翻個 music back 先。 嗯。 咁啊，喺呢一首作品當中咧，其實大家會聽到一個喺 gospel music 入面好重要嘅一個演繹嘅方法啦，我會咁講啦，就係、是英文叫做 call and respond， 就係、是、即簡單啲嚟講，就係可能領唱嗰個人會唱一句，咁然後合唱嘅一啲朋友仔佢就會回翻一句俾佢嘅， 係 係啦，你會聽到，所以其實喺一啲 gospel music 入面咧，好多時候都會運用咗好多一啲合唱嘅元素啦，甚至乎係一啲 acapella 嘅元素喺當中嘅。其實舉一啲例子，如果用一啲現代嘅大家會聽到嘅流行曲咧、其實可能喺J 風嘅一啲作品，大家有時會留意到有呢一啲咁樣嘅曲式啦。 係啊，即係最近我哋訪問嘅時候都有講，有鼓添啊，直情 係 就係 take a breath， 佢最尾嗰一段，你淨係聽到佢用嗰啲人聲嗰個 texture 咧，即係平時我哋哦歌手嗰個咪好前咯，或者嗰個 lead 聲啊，但係嗰次就係個群眾聲先至係個重點咧，直情幻想到好似頭先嗰一段嘅 feel 咁。 冇錯冇錯，甚或乎如果大家有睇過近年Janis 的演唱會咧，其實佢都有一段嘅gospel 嘅一個演出，咁佢就同幾位嘅女歌手都有一啲咁樣嘅合唱嘅形式，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喺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表演方式啦。咁但係除咗講呢個 call and response 之外咧，其實喺呢個福音音樂入邊有一首歌，其實我諗大家都會識嘅，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一首作品，叫做Amazing Grace， 即係奇異恩典啊！呢一首歌咧，系你又唱唔好啦！我哋一阵会播噶，你唔使噶，我大家都知噶啦呢只歌。咁咧，但系呢一只歌咧，其实其实佢系由一个人叫做牛顿所作嘅，唔系跌苹果，唔系跌苹果落嚟嗰个牛顿。呢个牛顿咧，佢系一个诗人兼且一个牧师嚟嘅。咁但系咧，佢本身喺成为一个牧师之前咧，佢就当过兵啦，喺海上边。咁但系23岁嗰年，佢就遇咗一场嘅海难。咁喺嗰场海难当中，佢就本身佢就唔信教嘅，即系佢亦都冇宗教信仰嘅。但系咁佢喺嗰段好好叫做好低落啊，心情好低落嘅时候，咁啊佢尝试去祈祷咁样，咁就最后就令到佢安然无恙啦咁样。咁佢就觉得啊，好似有啲启发咁，咁佢就将呢首歌就其实佢本身唔系一首歌嚟嘅，佢花咗20几年时间去写一段嘅詩出嚟啦，就叫 Amazing Grace 啦，即係中文嘅奇異恩典。咁但係本身咧，其實佢只係得詞嘅啫，佢冇旋律嘅部分，係啦，佢只係寫咗就係嗰段大家都好熟悉嘅歌詞，嗰陣時未配上一個旋律。咁但係因為佢可能啲詞比較振奮人心嘅關係啦，咁所以後屘亦都廣傳到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有一啲嘅朋友仔就去廣傳呢一段嘅詞嘅時候咧，就套咗兩段現成嘅旋律入去，咁一套咧叫做 Gallagher， 一套咧叫做 Saint Mary。咁後屘咧就啲人再將呢啲嘅旋律咧寫下寫下，就成為咗一個樂譜啦。咁就變咗我哋而家聽到嘅呢一個版本啦，咁樣樣。咁而呢一個嘅 Amazing Grace 咧，其實係好多而家我哋聽到一啲殿堂級嘅歌手，基本上佢哋都有翻唱過唔同嘅版本嘅。所以點解我會話 Gospel Music 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 call and response 啊，或者一啲好R&B 嘅風格之外，其實佢係可以套用到好多唔同嘅曲式落去嘅。因為貓王有唱過啦，咁貓 睇套戲就會嗰一幕係好勁嘅 gospel 同埋係啦，即係嗰一幕好頭頭嗰個係好犀利。 冇錯，跟住然後嗱，我哋而家聽到一個就係純音樂嘅 jazz 嘅版本啦。咁然後轉頭我亦都會帶好多唔同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版本就係 Ray Charles 嘅版本，因為我會播俾大家聽。咁亦都有Johnny Cash 嘅版本啦，Johnny Cash 就 country 啲嘅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其實每一個當時嘅一啲歌手佢哋去做呢首作品，佢哋都有一啲屬於自己嘅故仔喺入面。例如可能 Johnny Cash 佢係透過呢一首嘅作品去為佢一個已故嘅哥哥去唱嘅咁樣樣。咁所以就變成咗可能喺一個歐美樂壇當中，除咗佢係一首福音歌之外，佢亦都有一個好特殊嘅地位喺當中咯。咁啊，所以就成為一首好廣為人知嘅gospel 嘅音樂作品啦，咁啊，其實本身咧仲有好多嘢係可以分享嘅喺呢個 gospel 嘅主題當中，因為其實咧最初係喺呢個美國傳開去嘅時候咧，喺20年代咧，二十世紀嗰陣時咧。二十世紀頭啊，咁嗰陣時其實係有一位嘅音樂人叫做 Thomas Dorsey 咧，佢就係將呢樣嘢帶到去美國嘅一啲黑人嘅教堂當中嘅，咁然後即係佢又亦都係同好多一啲藍調歌手去合作，咁令到呢一啲嘅福音音樂亦都係成為咗當時比較廣為所接受嘅一啲音樂類型啦。 因為我都見嗰啲音樂學者啊、歷史學家講翻呢種，佢哋都話：如果咧嗰個年代你入去黑人去翻嘅教堂，同白人去嘅嗰啲即係星期日翻去嘅教堂嗰種崇拜，那個 vibe 嗰樣嘢內容係唔同嘅，即係佢特別更加講到即係 gospel 嗰樣嘢就係頭先講一啲 call and response 係會令到喺度聽緊出席緊嘅人，佢就算唱歌唔好聽，覺得我都同你連結咗，佢就係好似嗰班 choir 嘅一份子。是一種佢嗰種叫一種 humanity 嗰種感覺，覺得係可以擺到喺裏邊咯。 係，冇錯。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帶嚟呢首好重要嘅作品啦，就係、是、Amazing Grace 呢個係 Ray Charles 嘅版本，而 Ray Charles 亦都係將呢個 gospel music 後尾再轉化成為 soul music 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啦。咁啊，聽一下佢演繹嘅呢一首 Amazing Grace。 like me. Said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单日新增14,7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704宗输入个案，再多2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771个患者离世。24间安老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70个院友和13个员工确诊，82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截至今日中午，有1,091间学校呈报4,144宗个案，17间学校共20班需要停课。运输署表示，观察到不少市民今朝早使用新通车的张南隧道，预计下午繁忙时间通往张南隧道将军澳方向的道路会比较繁忙，包括茶广岭道、观塘绕道、伟业街和观塘道一带。署方呼吁，如果遇到交通挤塞，驾驶者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署方有需要时会通知警方协助疏导交通，采取适切应变措施。运输署建议驾驶人士可以因应实际情况选用张南隧道或者将军澳隧道往返将军澳，并留意沿路的新增指示牌。至于新增五条巴士路线的乘客，应该先了解服务详情。运输署已经提醒巴士公司弹性调配巴士，加强服务应付需求。2019年11月，當區有示威衝突，一個救護員在旺角參與圍毆內地男子，被告早前承認暴動罪，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指被告的行為和救援志向相違背，判處被告監禁28個月。29歲被告被控2019年11月11日在彌敦道和亞皆老街交界和其他人參與暴動，以及和其他人士意圖另一個內地男子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對方。被告蓄意傷人罪早前獲准全檔法庭。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微雨，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清凉，同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而家温度系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红隧九龙出口。而较早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国瑞路公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喺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在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

嚟有第一首咧，就系1990年啊！呢首可以话系第一首由 FIFA 官方所认证嘅一首世界杯嘅主题曲，名称叫做 To Be Number One， 由 Giorgio Moroder Project 去主唱嘅。听一听，听下听下，你会发现呢，原来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呢，一些世界杯的主题曲呢，他们的风格是会开始有一个演化在这里的。跟住落嚟数到呢，我就想讲一下这首1998年的主题曲 The Cup of Life， 当年是法国所主办的，主唱的朋友 Ricky Martin，一唱你就大概会知道是哪一首，甚至乎是识得跟住唱的。 再次为你介绍有 Ricky Martin 嘅 The Cup of Life。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亦都唔知系咪因为呢首作品太经典啦，往后好多届嘅一啲主题曲都系一啲同拉丁有关系，亦都带住少少森巴感觉嘅作品。这首亦可以说是我心目中一首很喜欢的作品，很有世界杯的感觉。有 Pitbull featuring Jennifer Lopez 和 Claudia Letty 的 We Are One Olé Olá。One life, one dream. lights high,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上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嚟噶啦 ，Nicky Jam featuring Will Smith 同埋 Era Estrefi，Live It Up， 跟住嚟到今届啦。 Tomorrow, no matter what goes down,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you now. Gonna be sticking around. Every tomorrow, no matter what goes down, you know we're better. 作品名称叫做 Higher Higher， 由 Trinidad Gadona、 Davido 同埋 Aisha 所主唱。最后一首作品带嚟，亦都系今届世界杯其中一首主题曲。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带嚟 BTS 成员 Jungkook 嘅呢一首 Dreamers， 大家睇波唔好睇太嘢啦。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